场职员能否即场预约。旅客卢小姐话：一早已经知道新安排，寻日到网页预约今早嘅检测时段，有充足嘅时段俾佢选择，认为新安排较方便。正在以色列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希望說服伊朗恢復履行核協議，外交是實現伊朗無核武器目標的最佳方式。拜登和以色列總理拉皮德舉行會談，雙方會後舉行記者會。拉皮德在會談中提出就恢復履行伊核協議談判，為伊朗設立最後期限，但據報拜登拒絕。拜登將前往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隨後將會訪問沙特阿拉伯。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但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高温天氣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9点，跌151点，成交金额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33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95蚊，升12蚊；恒生中国企业72.34，恒生中国企业72.36，跌咗4.2。阿里巴巴104.7跌4蚊，腾讯控股331.2跌3.8，盈富基金21.14跌咗1毫，友邦保险83蚊升1.5，美团182.8系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47仙6跌3仙8，汇控47.8跌2毫。招商银行42.4升咗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302，瑞士法郎7.998，澳元5.307，加元5.992，新西兰元4.821，欧元系7.878，每百日元兑港元5.6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1点，升148点。港金报160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77美元，卖出171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咧，就系启祥道有坏车。启祥道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近住宏照道由于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咁引致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启祥道去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近住宏照道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观塘道，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喺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的官立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支路挤塞，

信之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早晨，早晨，快活真系好简单啊！今朝早上咧，马路上咧，通通畅畅，我已经觉得好开心。我系梁继章 ，Hello，Happy Friday， 我系蕊蕊。 早晨，我系强 ，Strong。 阿咳神又嚟啦，阿谭神又嚟啦， 嗯，冇错，咳钱啊嘛，佢系 系啊，喂，我琴日先即系晚上咧，第一次咧，你有冇听我嗰说话叫瞓着咧笑醒咧？我琴晚咧就 讲过俾你听啦， 吓咩啊？你想讲咩？咁你讲 瞓着都笑醒， 系啊，我琴晚就瞓到朦朦胧胧咧，我谂起阿李婆咧，佢话攞把掘啲嘅刀咧，锯锯一切咧，我都觉得好开心，真系唔知点解瞓着都笑醒。阿李婆佢啲说话咧好得意，佢成日用啲小朋友嘅字眼，但系个背后嘅意思咧就好伶俐啊。 嗯、 好似一个细路仔，佢咒你，但系咧走得好尽嘅咁样啦，咁、所以 无心之失啫、 啊。你瞓唔瞓得着啊？ 我瞓得着啊，我仲发梦添啊，因为呢一件事。 发咗个咩梦啊？ 你提起我啊， 谂起脚骨折。 诶，仲系见到嘅就系血流成河啊！唔系你，系我啊！ 哇，点解啊？ 唔知点解，因为其实琴日咧个Super Moon 好犀利， 系啊系啊， 我真 系 好开心，因为咧可以瞓喺自己张床嗰度咧，就咁睇到个 Super Moon。你直头见到佢就系黐线，好似开咗盏灯咁。我就专登唔闩个窗帘。 咁跟住你就发梦。 我系一路咁样望住个 Super Moon， 我就话哇，大自然实在系太神奇同太奥妙，因为真系好靓。 好似开个大光灯。 好似开个大光灯之余，有时咧佢有一啲云喺侧边嗰度经过，佢、又好似冇咁光。飘过嘅时候嘅话咧，你基本上系可以完全望得到佢里面嗰个月亮。其实大家咪知道嘅就系我哋成日都系望住一面嘅啫嘛。嗰啲粒粒突突嗰啲位咧，琴日系望得好清晰。就咁样喺个咁样嘅 Super Moon 喺佢嘅拥抱之下，我瞓着咗觉。点不知我发咗个噩梦，我就系琴日咪同你讲嘅，就系话劏开你个肚啊嘛，我琴日咧 啊嘛，你好似啲 B B 咁啊嘛，玩脚脚切 吓，唔系我话如果系嘅话，你要劏开佢个肚嘅话咧，就应该有好多嘅脂肪包满住佢个肚，所以呢一位叫做中央肥胖系咪？好啦，咁啊跟住咧，我琴晚咧就发梦啦，发梦咧喺梦里面，我最记得嘅就系嗰个最血淋淋嘅画面啊！希望大家唔会引起太大嘅不安，不过只系一个梦嚟嘅啫。我觉得嗰阵我话完你，我可能因为太记得呢件事好深刻，哎呀，我成日都喺度谂啊，其实系。揾条拖开你个肚嘅，定有啲咩流出嚟？ 揭开嚟， 系啦。跟住我琴晚咧就发梦，发梦咧就系话我要去睇医生。跟住咧就个医生同我讲，佢就话你要做一个小小嘅手术啫。唔知点解嗰个手术系要喺我个大髀嗰度咧解一刀。咁跟住我就话哇，会唔会好痛噶？咁样跟住个医生同我讲，佢就系话我把刀好利。同埋佢话好快嘅啫，佢又戒一刀放啲脓出嚟就冇事了、但系其实我唔记得咗我自己真系睇乜嘢噶吓，咁我好啦，咁你戒啦，跟住咧就仲要个梦里面咧有一个我好好嘅女朋友陪咗我去睇嘅，咁跟住佢话系啊，快啲、哦，咁我仲提佢叫佢快啲，佢得冇问题，我好快，点不知咧佢就攞咗有一把，你而家有冇见过嗰啲刺刀啊？ 嗯。我 知道， 你知而家白色嗰啲刺刀，其實係好利噶嘛， 好利噶。 我醫生就係用呢一把，佢係好快咁戒一下，你信我。咁跟住佢就即刻喺我頭立擺喺度戒一下，你睇住呢啲流咧， 叭 叭聲咁流出嚟，流落只腳度。咁跟住陪我去睇醫生嘅嗰個同學，我個朋友咧就喺度，哇！你又話佢 冇事嘅，点解会咁噶？点算啊？咁佢话唔紧要，啲佢话啲血流干净 就冇事噶啦， 佢就冇 走咗啲污糟嘢就冇事噶啦。 咁我就话好，我信你，我信你啊！跟住你就系睇住嗰只脚，佢就系全部都系血啦，流流流流到周围都系啊，咁样咁，跟住我都卜一声醒咗咯。跟住我心谂就都冇咁多话小强。 你有冇即刻睇下自己只脚啊？ 我冇，我知道系梦嚟嘅。 哦， 但系嗰啲血咧，你知唔知 系好真，好逼真嘅？ 有时你明知系梦，你都会惊嘅。 系啊，会噶，我惊噶。 我竟然嘅就我一起身嗰阵，我谂起嚟，我就觉得嘅就系有时真系冇话人话得咁真。我夜晚就 有回报，会有回报。 系啊。 咁你琴晚瞓得好唔好？ 多谢上天， 阿马小强， 我梗系瞓得好啦。 哦，咁都好。咁啊，恶人又好难，即系 未必啊，即刻有恶报 嘅。系啊， 时辰未到 嘛。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吓，系咩？ 系啊，你睇你自己知啦。 早晨，早晨，我哋嘅节目又开始啦。叮 round one， 第一回合。 你乖乖地，我实肯锡晒你，两家都拖到十只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飞机，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喺屋企带定个影相机，替你攞景分享地，照顾你，因住冷亲即刻冚多张被，买嘢质俾你食，肉地方死你饿过机。我实恨锡晒你，你想搬乜我做你好顾虑，冷气机都托得起。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 朝早咧锡晒你吓，十点到晏昼一点钟有风骚浮人嘅。咁啊，马老师，琴日咧你有冇睇 Super Moon 啊？ 我冇啊， 点解啊？ 睇唔到啊， 睇完全睇唔到啊， 睇唔到 啲大厦遮住咗啊， 遮住咗，八点零九点零咧都装唔到佢， 要装噶。即系你望上嘅天都要装噶， 装 咁你嗰区真系好繁密，好繁密喎！望天 石屎森林咯，住系咁噶，而家 你唔系嗰个方向睇唔到， 睇唔到睇唔到。 我其实琴日我有睇嘅，专登出咗露台睇。咁其实咧个感觉系靓嘅，但系冇我即系冇你哋 譬如讲， 冇你形容得咁 super moon 咯，即系都系一个月亮咁，都几清澈。咁同埋琴日都几多云咯，都几多云围绕住晒咯。咁我本来就啊，不如试下影啦咁样。但我经可能我自己啦，即系技术啦，次次影出嚟咧都系无甚特别。 影到噶，影到 系啦，影唔到个气势。 尤其是系 Super Moon 啊，但系喺 Super Moon 出嚟之前，哇，个黄昏都洗晒版啦，火烧云啊嘛， 系啊，好靓，真系好 靓。我系突然之间好浪漫噶，系无端端我哋喺屋企嗰度咁啊执紧嘢，咁跟住咧就我男朋友同我讲，佢就话。即叫我名啦，系我唔想讲俾你听。 B 咯， 类似啦，即系咁样嗰啲啦，系啊。咁我啲一个叫咗我个嗰个昵称之后，跟住佢哋快啲陪我出去睇下。 哇，好浪漫啊！有冇拖住你嘅手啊？ 拖住嚟，跟住我就哇，黐线噶！ 佢嗰度更加靓， 咁靓，咁靓，真系。佢仲有好奇怪噶，个天好似分咗两边咁嘅。我咧就见到咧喺我哋嘅左手边咧，因为天黑，佢咧就一个黑色嚟嘅。但系喺右手边咧，你就会见。见到嘅咧，就系佢有啲 红红地， 红色再夹埋嗰啲就系黑色嘅云，红色黑色嘅云，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好似咧一啲又肥又瘦嘅啲嗰啲大腿。 嗰啲咁樣嘅嗰啲， 唔好用咁掃興嘅嘢嚟形容。 你唔似產評文咩？我成日真係覺得好似產評。 咦？ 係嘅，係有啲 好似產評文。有啲。我就哇，點解可以係咁樣嘅？咁你就會有一種感覺，你就話哇，大自然真係令人讚歎，係 好犀利。 嗱，變相你望一望左邊嘅時候，你以為佢係天黑，但係望喺右手邊嘅話，其實佢個太陽先至慢慢落緊。 黃昏真係好靚， 好靚， 因為 好靚。 我住嘅地方近呢一個跑步徑啦，即係嗰個城河，有時啊踩單車或者跑步咧，你會見到嗰個水天一色嗰個太陽就嚟落咧，你會真係忍唔住企喺度睇到佢落曬先。 係 啊，會啊。 跟住我哋就見到好多人出嚟影咯，即係附近嗰啲鄰居啊咁樣咧，就會企出嚟嗰只系咁影，系咁影，系咪？我知道嗰啲又系影唔到嘅，咁所以嘅就我琴日都放弃咗。 所以其实不如当下睇咗，收喺个脑海里边先。 系啊，好靓， 好靓，好靓。跟住夜晚仲睇埋个 super moon， 咁我觉得 好满足。 有冇饮酒啊？寻晚 冇。唔使，根本就美景当前，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境界，根本就已经唔需要再饮酒，好开心。 冇错， 大家不妨可以睇下。 系啦，有时人生都系要珍惜下呢啲嘅，好似瞬间消逝嘅东西，又唔使钱嘅。 因为佢哋成日都有讲噶嘛，今次错过咗之后嘅话，就一千年之后先有睇得噶嘛，嗬。 咁约定你哋一齐睇咯， 一定又唔知几耐之后嘅话又话系噶嘛，你有冇留意呢啲天文现象？ 我嗰阵时可能好忙嘅。 我知道嗰排应该会得闲嘅，约定你啦，一千年后即系几多年啦？而家2023年。我哋喺翻呢处见面啦，好唔好？ 又好啫， 我唔敢应承你。 嗰阵时可能好忙， 我真系唔敢 应 承。 OK OK， 好。 今日咧星期五啊，所以咧一阵间都有点唱嘅时间，但系可以留住言先喺呢个 Facebook 咁一阵间我哋 又点唱。 又点唱啦，同埋我哋今日有风骚唱不完嘅，我哋会再唱翻上个礼拜吓，技术上有少少出咗少少。 我心不死。唔係，即係首歌唔係叫我心不死， 係我一見 你就 暈。但係問題係在於我就係心不死，係 咪 啊？我哋應該可以唱得更加好啲嘅，所以希望所有嘅聽眾們咧都俾我哋多一個機會。 冇錯， 今日我哋完美演繹。 今朝都喺度操曲啊， 係啊， 係 啊，咁勤力啊， 真係啊，你都未翻到， 你又講大話。 我做咩講大話？ 你點樣操？你點樣操曲法啊？ 操曲。粗谷嘛？ 我个腹使乜粗啫？ 个粗个腹点粗啊？ 佢个腹够粗啦， 佢个腹非常粗啦 ，super 腹啦，你嗰只。 一路坐车一路听住你俾我嗰两段， 你听冇用，我要夹埋你。 我有啊。 咁你剛才又講大話啦，你話我未返嚟之前，我哋喺度係咁喺度聽。咁頭先佢又喺度講緊話，其實佢係搭緊車返嚟嘅時候聽。 一路都 有。你有冇聽清楚，法官大人？ 我冇聽清楚。 係啊，佢又因為我對呢位，因為遲到佢返工啦。 係啊， 律師，因為我對呢位被告咧已經喪失咗所有嘅信任。 哦， 所以其實佢講乜嘢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啦。 多謝法官白大人。 我當時 多謝你明察。 坐喺我嗰边一路听紧， 咁即系你好有信心啦。 听有鬼用咩？我咪成日都教你， 我有唱啊、 你唱歌系要唱出声噶嘛，你先知道你自己有冇走音噶嘛。你喺个脑里面完美演绎啊！ 阿老师啊，你温柔少少同我讲得唔得？ 我有温柔亦都试。 严师出高徒啊！ 唔系，其实我嗰阵时候我 train 你嘅时候，我已经同你讲过，你就成日都喺度听，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唱歌你要唱出声。 我知啊， 你唔唱出声，你根本唔知道自己走唔走音。 嗱、啊，第一佢如果唔唱出声，佢系会未必得啦。第二咧，佢如果跟住个歌声，即系有人声歌唱咧，又未必得。 佢实唱到噶， 实唱到噶，因为佢一出声你咪出声咯。 系啊， 但到你净系听住个音乐伴奏带咧，你就好似 lost track 咁啊，已经冇晒方向。 所以咪点样都唔进步咯。我唔紧要啦，由佢啦，我放弃。 嘣嘣， 就系细佢一啖系嘛？ 系。 你自己中意点就点。 咁啊，十点廿七分 系咪应该弃权咧？ 我唔系话你应该弃权，而系你系唔听人哋讲嘅啫。 我忍、啊， 咁就话当自己已经练咗好多。 啊， 你真系真系冇乜办法。 你今日有少少教仔 feel， 叫阿妈， 妈妈。 咁我唔出声。我唔。With good women. 你呢一位唱歌嘅朋友都睇唔顺眼啦，我唔唱啦。 呢个歌声，搞咩啊？ 搞乜嘢啊？佢 讲嘢叽叽格格，系咪你影响？系咪你教佢唱噶？ 唔系啊， 系佢攞呢啲刮花你添。闹我 嚟 刮花你 啲！哇，你咁噶你个人？ 系啊，我系咁。 唔好意思先吓，即系点咧？系有少少，应该系花花地啊。 系啊，咁我哋倾下偈啦。 倾下偈啦， 好啊。 系啦，咁啊，再次提大家嘅就喺12:30之后嘅话咧，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咁啊，但系咧喺早啲嘅咧，就11:00嘅时候咧，其实 Tiffany 已经翻咗嚟噶啦。大家可以打定电话18723888，18723888，咁啊，同我哋咧就系讲下你嘅点唱名单啦，同埋嘅咧就系有啲咩嘅歌曲，等我哋可以咧播俾大家听。 因為其實真的很開心的，我覺得每個禮拜、星期五呢可以跟大家傾偈、我喜歡跟你們傾偈，其實 但他們久不久都說我兩句，那 就應該了， 他說你是提你而已， 是 是但也有人幫你出聲的、覺得你很慘 那些句， 但是又 平衡一下啫、 今天都很多人跟你說話，是啊，很多人留言為你打氣啊，叫你、要唱啊，唱得好一點啊，這樣、Candy 他說喂 Supermoon 是前晚、不是昨晚，昨晚我都看得挺漂亮的，不要緊，其實都是個月光啫，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 啊，有兩個說法啦、星期三晚又係，星期四晚都係，係啊，新聞報道咧就是星期三晚， 冇錯， 尋日都有 highlight， 尋晚都係。 但係實不相瞞啊，我星期二晚我已經見到個好靚，如果你真的要再推前， 我諗 round 都 係。點解咧？我星期二嗰一日咧，我係留喺中環好晏先至走、我竟然嘅就係我揸車嘅時候，我就覺得我點解咁光嘅咁樣。你突然之間咧喺呢一個石屎森林當中， 都市見到個月亮， 尤其是係你上緊呢一個天橋嘅時候嘅話，佢喺嗰啲大廈中間嗰度， 條罅 一個好大個月亮， 好似假嘅咁啊！ 我差啲撞車， 好似道具咁啊！ 係啊，我成日望到我哇黐線嘅，好假嘅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見到就話，佢今日係咪啲咩天文現象咧、其實基本上我諗啲連續呢幾日嘅、基本上個月光都會好靚、 繼續欣賞， 不妨望一望啊！ 好啦，今日天氣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高温。天气会喺周末下周一路持续吓，咁啊预计可能到时都会好热好热嘅。先喺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內地第二季經濟增長 0.4%， 差過市場預期，上半年經濟增長是 2.5%。 另外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54萬人，失業率 5.7%， 其中二季度失業率 5.8%。 今日起經深圳灣口岸離境的旅客需要持有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才可以進行檢測，旅客要先出示預約的短信或者是網頁截圖。有旅客說不知道新安排而未有預約，覺得無奈，亦有旅客認為新安排較方便。早上在口岸進入檢測區前，有工作人員要求旅客即場出示預約短信或截圖，並且要符合相關時段才能夠進入檢測區。打算回內地工作的馮先生說，只是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他會詢問現場職員能否即場預約。旅客盧小姐說一早知道新安排，昨日到網頁預約今早的檢測時段，有充足的時段給他選擇，認為新安排較方便。另外，昨日起經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和機場往內地或澳門的旅客，如果核酸檢測陽性，會即時獲發隔離令，安排往社區隔離設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到新疆考察，他說要將兵團建設得更強大、更繁榮。習近平在星期三下午到新疆石河子市，先後考察新疆兵團、軍痕博物館、八師石河子市143團，了解兵團團痕戍邊的歷史，以及兵團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發展特色農業、促進兵地融合發展等情況。習近平對兵團幹部職工表示，兵團的戰略地位不可替代，希望他們發揚兵團精神，繼續努力深化改革，腳踏實地再接再厲，將兵團建設得更強大、更繁榮。大埔富亨村亨裕樓完成強制檢測，受檢測的1043人當中發現34宗陽性個案和9宗檢測不確定個案。另外，屯門湖景村湖翠樓強制檢測1770名市民完成檢測，發現1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但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 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4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4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98.2，升15.2。恒生中国企业72.44，跌咗3.4。阿里巴巴105.4，跌3.3。盈富基金21.14，跌1毫。腾讯控股331.2，跌咗3.8。友邦保险82.75，跌1毫。美团182.3，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2。招商银行42.3，升3毫。汇控47.95，跌咗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8.96，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7点，升154点。港金报160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5.51美元，卖出17141.4点，系1711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翔官立中学对出。咁石荫嘅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黄珠路隔音屏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18-19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捞色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话你知有机食物系咪健康啲？ 杜松药啊嗰啲咧，其实就会影响我哋身体嗰个嘅免疫系统。 建威导赏团专家带你关心战前唐楼。 保存或者保育旧建筑，其中一个难度就是某些建筑物其实要符合现行的建筑物条例的。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炎炎夏日，用音乐击破酷热。奥运穿过大气，踏遍大地。透过歌曲一起享受夏季。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钟，天空海阔达元号，夏季森林歌曲音乐特辑。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啦。世界上有一个说话咧，就冇咁大只鸽大财家跳嘅。咁啊，的确每一件事发生嘅总有原因。咁啊，有个女仔咧，有啲嘅讨论区啦，咁啊留言啦，就话咧佢同个男朋友已经好好感情噶啦。咁但系最近遇到个问题就系咁样嘅，佢男朋友咧可能靓仔啊，又或者即系有人缘啦吓，吸引啦，诸如此类啦。咁啊租咗间屋。咁個房東咧就係一個太太嚟嘅，即係一個包租婆咧。我哋香港人都叫包租婆啦、啊。對佢嘅男朋友咧好 friend， 即係成日咧嘘寒問暖啊，又來唔來買啲嘢俾佢食啊咁樣。咁咧最初咧個女仔覺得，可能佢有長輩緣啦、啊、即係啲通常啲老人家會特別中意啲，有嘅長輩緣啊嘛，係咪啊？你有冇㗎？啊，馬小強，你有冇長輩緣？ 有嘅，我有嘅。 通常 我都有長輩緣， 係咪啊？係咪？啲長輩都中意你㗎嘛？ 多數啦，唔中意嗰啲唔同嘅交往咧。 因為以往嘅就係我啲男朋友嘅爸爸媽媽好中意， 好中意你， 呢個好重要。 我諗你氹得人， 識得氹人咯， 呢樣好重要嚇。好啦，咁跟住咧，點知後來咧，先慢慢發現原來不單止如此啊，唔係淨係長輩緣，原來個房東咧，即係包租婆咧，有個女啊，咁佢覺得呢個男仔咧好啱做個女婿啊，呢個可能都係某一啲嘅長輩，係啦，即係佢心裏邊。咦？如果呢個做我心抱嘅好啦，咦？如果呢個做我嗰、那個咩就好啦， 女婿 會有、會有咁樣嘅。 係啊， 咁跟住咧，甚至咧就唔單止淨係有一個思維啊，直情出埋動作添、 啊， 就同嗰個男仔講啦，不如 你同我女交往啦、 啊， 我減你租啊， 哇， 好 啊， 好 啊， 交往下啫。 我係男仔，我一定好。係 啊， 我講真嘅，即係 你一定 男人心態， 你唔講我哋個心都係咁諗你啊。 係啊，我冇諗過問你啊。 係啊，直情冇。我想问你做乜啫？ 有冇问啫？根本知 你问只猫，阿猫你食唔食鱼啊？乜问你傻咩？系咪先？ 冇错。 系啦，咁呢个男仔就都愿意嘅，但个女朋友梗系觉得唔好啦，咁样。 有点。唔安乐， 咁个男仔就向佢讲啦，我表面同佢拍拖啫，或者交往，唔系拍拖，交往拍拖已经好似去到一个即系 亲密， 交往啫，咁但系我唔会真系中意佢嘅，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如果系个女仔系非常之危险嘅，点知道会唔会 啊？ 你唔知噶，或者你出咗几次街之后。各方面的原因令到你觉得咦都挺好的、啊、这个女仔。 咁如果是这样的话点呢，那就注定你两个不应该在一起咯。 嗯。 就只不过是那个开头的嘛，那个原因而已。 但是如果这样的开头的时候可以防止，为什么要被它发生呢，你明白我意思啊？ 但是如果哦，但是我又会觉得若果真是你的就是你了。 同埋我 这件事事出都有因的嘛。 我基于经济效益，哇你。 省咗啲房租，梗系好啦，梗系应承啦。 咁如果嗰 你交往，我可以唔中意佢。 嗱，我觉得其实咧，怪系怪在嘅就系我哋仲有一啲嘢未交代嘅，就系房东太太系根本知道有呢个女仔存在嘅，佢系知道嘅就系呢一个男仔咧系有女 朋友 嘅。咁而男仔都有同佢讲咗，我有女朋友噶咯，你仲要我同你个女交往？佢话冇嘢，唔紧要吓，尝试下。咁而且咧就系个女朋友去佢屋企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阿房东系无视佢嘅存在啊。 当 佢 透明， 我就当你透明人一个。 总之我就唔当你有女朋友， 系我一当你逢场作兴嘅啫。 同埋 咧， 房东太太咧愿意减3000蚊咧，我相信佢觉得有赢面嘅。即系我觉得佢系觉得系会成到事嘅， 嗯， 系嘛， 同埋佢会有赢面嘅就系佢近水楼台， 系啊， 系嘛，佢个女应该就住喺附近啦，系嘛，成日出出入入咁，像阿食咁小背心咁，跟住就我哋煲啲汤，你饮饮啊，咁之类。 我深呼吸。 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即系系嘅，你亦都讲出有一点嘅就系话，如果一嚟嘅时候就斩咗揽，系嘛，我哋唔接受呢一个咁样嘅交易，唔好话交易啦，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offer 啦，一个 offer 啦，咁嘅话咧就好可能会免除咗呢一件事，但系好可能。如果阿房东太太个女真系咁吸引嘅时候， 佢又唔使咁啦。 即系我嘅意思系，佢总有机会会撞到。如果佢哋咁样嘅话，佢都会可以变心噶。 嗯， 即系就算佢接唔接受呢一样嘢嘅话，如果佢要变心，佢总会有机会会变心咯。我嘅意思系， 我哋觉得除非个男仔即系经济上系真系好需要呢3000蚊嘅差价啦，即系减3000蚊，其实对佢好大帮助啦。如果唔系咧。点都唔舒服嘅，即系对嗰个女仔。 大佬，你接唔接受呢个 offer？ 我唔会接受。 你唔接受？ 即系我如果我系男仔，我唔会接受，系因为我觉得好尴尬噶。嗱，譬如好啦，你今日交往意思你要同佢出街咁啊？ 系啊， 出街啫嘛。 你可以话俾佢听， 带埋我女朋友得唔得啊？ 我听日唔得闲，后日唔得闲。 包租婆都唔会俾你咁啦，即系包租婆叫你同个女交往，你带埋个女朋友出嚟，咁人哋做咩减咗3000蚊？ 喂，但系如果唔 work 咧，两个人。 咁唔 work 先算咯，系唔 work 先算咯， 又舐佢3000蚊。 嗱，你可唔可以咁样讲？我就话先舐咗佢3000蚊先，难听啲讲句系吧？咁我同佢出一两次街，我又带埋我女朋友去啊，咩咩咁，系咪？咁但系出到去嗰时候，咪同阿房东太太讲，我就真系唔好意思，我哋两个唔啱。 即系起码 咁会唔会两个月 系 嘛？以后你又唔使喺度遮住我，同我讲，我就唔怕啦。嗱，系咪嫌3000蚊少？我减够5000，无谓啦，系咪咁讲啊？ 如果真系减5000嘅。回翻2500俾房东个女嗱， 喂，但我想问咧，你哋睇完呢个古仔咧，你有冇从来啊谂过房东太太个女嘅感受咧？阿妈要咁样减租嚟拱佢俾一个房客，佢会唔会觉得自己好唔馨香？点解要咁样咧？如果佢自己有各方面嘅才华， 你睇个样先讲啦。 系啊， 唔知 我哋讨论范围啊，我都冇资料。 但系我觉得咁样啊，希望大家唔好成日都会觉得我哋就系以貌取人，即系其实有时我哋只不过系揾呢样嘢嚟讲下嘅啫。我又觉得你唔应该咁样嘅，同埋讲唔讲佢嘅感受，其实系噶，房东太太其实自己都唔应该咁样去。矮化自己个女啊，即系你矮化自己个女啊，即系我要贴钱，我先会 有 人同 佢 出街。但问题系在于又咁讲，因为佢中意呢个男仔嘛。 嗯， 因为系房东太太睇中咗呢一个男仔， 或者佢女提出嚟， 会唔会个女阿妈？ 系啊， 我中意嗰个男仔啊，不如你试下咁样。 啊，唔系嗱，阿妈3000蚊我俾，你帮我搞掂。 可能又会唔会系佢个女出声先，静鸡鸡同阿妈讲咗，阿妈先会咁咧？ 咁佢位，我觉得似系阿妈多事，吓似系阿妈多事。系咪减租呢啲咁嘅嘢就只为多事，即系若果我觉得系个女仔自己有心嘅话，咁点解自己唔可以直接系啦，俾啲机会佢哋大家可以有机会撞到啦？ 哎呀，跌咗落去， 又或者咪就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咯，阿妈煲多少少汤，跟住佢就系叫佢拎上去俾佢啊， 敲门，各各各， 系啦，各各各敲门就系我哋煲多咗啲汤，跟住咧我唔想同你演绎，因为咧你呢个人我唔会想减租，第二我亦都唔想。食你，第三唔想同你交往， 我哋敲我道门， 我都唔想啊！经过你道门，我都嫌邋遢啊！ 唔想同你演绎， 你唔好啦，我开咗门啦， 演绎啊，成日喺度角色扮演，你以为我会中计系咪？我有少少良知啊， 都未傻得晒。 网上情缘，你爱的人未必比其他人漂亮，但一定比其他人更加特别。你爱的人未必可以经常在你身边，但你每次他在你身边，你都一定特别快乐。你爱的人未必做过很多很特别的事，但是他做过的每一件事，你都一定记得。因为你爱他，所以他完完全全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个人。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特别的你， 网上情缘，离开一个人有几千几百个原因，不离开一个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仍然喜欢他，爱他。这个原因足以抵上几千几百个原因。但是如果最后你仍然选择离开，那即是说你已经不再爱他。 张震岳嘅呢一首《爱我别走》发到十一点钟，我哋十一点钟之后就你又知唔知？ 冇错，唔好走啊，千祈唔好走啊。 OK， 仲有剩翻嗰两个剩啊两个钟头，我觉得好好听噶，唔好走啊，please no， 俾药佢食，俾药佢食。 经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0574点，跌178点，成交金额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35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2，跌咗5.8。比亚迪股份298元升15元，阿里巴巴104.8跌3.9，盈富基金21.08跌十，系跌咗1.6，腾讯控股330.6跌4.4，友邦保险82.75跌1毫，美团181.3跌2，南方恒生科技4.46.4跌咗5仙。招商银行41.85跌咗1.5，汇控系47.75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294，瑞士法郎7.997，欧元5.3，加元5.99，新西兰元4.817。歐元是7.879，每百日元對港元5.65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48。日經平均指數報26,797點，升154點。港金報16,04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2.9美元，賣出1,7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跟住宏照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啊，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跟住宏照道嘅坏车咧，大约系十分钟之前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沿住观塘道咧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连翔道小隧道里面啦；近住擎天半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几条九巴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2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常康街一号常康园 E 至 H 座、屯门山景村景荣楼、屯门迈雅美海湾六座、土瓜湾美景街39号安和园安平大厦、深水埗红裕大厦 B 座、红磡黄埔花园百合园十座、北角健康村红桃楼、荔枝角美孚新村五期行柏道5至7号、牛池湾彩虹村六蒸楼和元朗雍翠豪园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第三，永远唔可能啦。第四，哈，真系笑死人。 点啊？你有冇日本留学啊？ 我冇。 哦， 唔系啊，你话你有噶？ 我依家今日好踏实。 但系你同何同英好 friend 啦。 发型差唔多，发型差唔多，大家有相有啲相似。 李小姐。 咩啊？咩好惊？ 我唔惊你，我从来都唔惊你。 我好中意你嬲嗰个样， 我唔嬲， 我好中意你嬲嗰个样。 小姐，我又好惊啊！ 佢嬲个样真系好笑喎、 啊， 你快啲激佢多啲啦。 我唔得闲激佢啊， 好笑个、啊、样。 我 想 讲 咩？李小姐之后讲 咩事啊？李小姐 记得咗啦。我想话俾你听，我想假， 佢成日都系咁。 系啊，你骚扰住我个歌， 边个骚扰你啊？ 就系嗰头佢讲完咧，佢仲要问翻佢，佢唔记得自己讲。 系啊，边个骚扰佢？佢我哋骚扰 我哋呢啲， 我 睇得开， 啊， 放低晒所有嘢， 上路啦， 充满系啊， 睇得开，放低啲嘢咪上路咯，系咪先？ 一上咪落翻嚟 ，up the low 啊！你 系啊，我拣专家。都会犯错， 专家都会犯错。我话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 何同 有人 中水 系咪拣定？ 系拣定，拣定，拣 定。 今日 系 何同帮咗佢， 何 同帮咗佢， 何同 friend 嘛， 系啊， 系啊 ，friend 帮 friend， 系啊。 系咪何同话你？ 其实我真系喺日本留学嘅。 你系咪试过嘅？就你飙何同，飙何同上身。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前阵呢个歌名啦吓，嗱咁有个资讯咧，都系关于呢一个疫情方面嘅。由7月15号即系今日开始咧，所有进行居家隔离嘅新冠确诊人士必须佩戴电子手环啊。咁政府人员咧会向自明日即系由今日开始咧，情报个案或者透过网上平台申报嘅个案咧，派发抗疫物资，包括电子手环，以防止感染人士又违反隔离嘅要求离开居家嘅范围。如果唔尊重隔离人士嘅属违法咧，最高可以判处罚款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咁大家咧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啦。 嗯，好啦。 你又知唔知出题目？ 你婆婆 系啦，好，我嚟啦噃。嗱，你婆今日要问嘅呢一个问题嘅话咧，其实咧，你哋知唔知道嗰啲咩啊周年咧？唔系话几多年咧？ 银 婚 啊， 银婚啊， 纸婚 啊，系啊，纸婚啊，我完全都唔识嘅。 我都唔识。 但系你哋有冇听 讲 过？ 有个表噶，但我记得。 系啊， 之前有个表。 跟住你可能写啲卡俾人嘅就，我又祝你唔知咩银禧快乐 啊， 定系知啲咩？木婚系几多啊？ 唔知。我净系知有木。 我就系知你零分啫。 唔紧要啊，事实摆在眼前。何同溺水做咩啊？ 我哋讲下啫嘛， 有一分嘅。 讲下 好啦，我想问一问你，知唔知道咧？ 讲唔讲得先？ 哇！你随从讲噶， 讲下都唔 得啦，个得， 我话你零分，你真系零 得， 我话你靓仔，你真 系嚟啦。嗱，咁我就知道咧，人一生当中嘅话咧，唔知点解咧，成日都会觉得60岁摆个大寿系好大件事，你哋觉唔觉得？ 我觉得70都好紧要。 点解啊？70， 因为人生70古来稀 啊， 系啊， 我觉得60岁大寿系好开心，同埋一定要搞嘅。 我觉得而家咧，登陆冇以前咁大件事， 系啊， 因为而家 又啱， 因为六十岁， 好 个个去撞撞海撞面， 即系你唔登陆有冇搞错？ 你好后生啊，而家啲六系咪啊？ 因为以前登陆嗰啲。真系， 哎呀，老逐月手系老爷爷， 一定要搞啦。 我唔想用呢个形容，但系真系好老爷爷噶啦。 系啊， 我谂下我阿爷60岁嘅时候， 系啊，真系 好老人家噶啦。 你谂下， 揸拐杖嘅，你谂下。 你以前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嘅就，哇！如果我40岁，我谂我应该已经唔知点算好啦。 系啊， 但系到你40岁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就啊，其实都 OK 啊。 几好啊！而家40岁、50岁都好啦。 跟住你就会好担心死啦！如果50岁，我一定唔会话俾人知我系50岁噶。 又到咗啦， 系啊， 好快。喂，但系咧，我想问两位，你知唔知道原来咧系有88岁都有一个称呼嘅？因为咧60岁系一个大寿啦。其实你88岁咧，就从中国人嚟讲啊，系非常之有呢个喜庆嘅。88啊嘛，又发又发啊嘛。咁啊，原来咧88岁系有一个俗称嘅。请问两位究竟叫做乜嘢寿咧？ 讲明唔识，不过我估。 孖八， 哇！你好粗皮啊， 孖八 粗八之起，你话靓唔靓啊？你话靓唔靓啊？你自己讲， 都唔算粗皮啊！ 请你都去啦，系咪？A 喜寿， 喜寿 ；B 米寿， 米寿 ；C 白寿 ；D 有寿， 有 系有咧系有冇个有，白寿咧就系黑白个白，米咧就我哋食嘅米嗰啲米寿。而 A 嘅口喜寿咧就系做喜事嗰个， 明白 喜寿。 我觉得一定唔系白寿啊， 一定唔系 系啦， 白事白事一定 咯。 咁仲有咩啊，博士？ 我认为喜寿，开心啊嘛，高兴啊嘛。 哇，88岁啊，有冇谂过啊？ 有啊，嗱，而家 我 睇88岁咧又系好老。当我有一日有幸88岁咧，可能我都系。 唔 系 噶， 而家有好多80几岁咧，又 系好 坚挺 噶。 因为我试过有时候我行山嘅时候，我问嗰啲啊嗰啲公公婆婆咧，嗰啲真系公公婆婆啦。因为我通常咧，我都会将佢咧就系嗌后生啲嘅。你会唔会咁噶？我 而家见到 有一啲，其实我哋应该叫佢做叔叔嘅，我会叫佢 哥 哥 姐 姐。佢哋会好开心噶。跟住佢哋话：哎呀，你咁后生，你点解叫我哥哥？我话我好大年纪噶啦，我见到你都好后生，佢哋就好开心噶啦。咁所以我见到有啲公婆婆，你问佢哋几多岁噶嘛？哇，我89岁啦，仲好坚挺就去行山啊，好劲啊，真系我都。 何同有啲运气，跟唔跟佢好咧？ 跟唔跟？佢系咩？喜寿。 喜寿。 佢系 A。 因为米寿，我觉得即好似唔拉楞咁。喜寿就喜庆，白寿就一定。 重复一次吓，喜寿 B 米寿 C 白寿 D 有寿。 即系米寿咧，如果喺广东话咧，好似米住咁样样，又好似闸住你咁样，啱唔啱？ 好啦，我姑且跟下何同啦。系啊， 嚟都冇后悔。睇到你啦， 咁我唔跟何同啦， 唉，我真係好失望。其實我好尊敬你，哇！你做啲咁嘅動作，真係核突，核突啊！ 唔好一陣間，唔好一陣間，正確嘅答案係喜壽啊嚇！ 我話你我冇改 啊嚇， 我冇改。 米壽 一日， 米壽。 一日未见穿， 我而家话米 系啊，唔系我唔紧要。其实讲真，即系啱唔啱好小事，肉酸啊嘛！你嗰啲动作， 我系衰，我系俾 tips 佢，系啦，我头先去领头，佢唔好， 真系， 但系佢仍然坚持唔改，我欣赏你。 改真系改， 我改，我改， 系咪？ 米寿 系咪？ 我估都系估米寿，但我拣喜寿，我拣喜寿。 O、okay, K， 正确嘅答案系有人啱嘅吓，冇错，系阿大佬宝榄系射中咗嘅。 米 寿点 解啊？ 点 解？ 唔知道啊。 即系一粒米咁， 其实冇乜原因嘅，即系点解银分、金分、咩紫分、 钻石分， 佢 话 系咪系？ 佢蓝宝石， 开唔开心啊，大哥？大佬， 少少开心啦， 啱咗一条啊！ 唔系，其实我同你一齐，我都好开心。 喂，你有冇问过我开唔开心啊？ 友情嘅眷顾咧，我沐浴喺呢一个 系啊，任 我都 讲 唔落去， 你讲啦， 我咁假都讲唔落去，真 系。系啊， 讲完未啊？ 讲完啦，到你。 到我 到你啦， 出到你出 时间啦，真系到你。 O、okay, K， 好，系啊，呼和浩特，内蒙古个首府， 哦、 呼和浩特应该听过啦，系咪？ 嗯， 嗱，呼和系一个意思嚟嘅，浩特系解城市， 嗯， 土特咧， 土特系一个人。你唔系咩？你是单人啊嘛？你 用咩？ 你系呼和土特。你咪住喺呼和浩特嘅，我想问啦。 系啊， 唔系呼和 浩特， 点解？ 哦， 呼和呢个字点解啦？啊，四个意思啊，呢个代表颜色嘅，即系颜色嘅城市。 嗯， 跟住就系草原。 嗯， 第二个系草原，即系呼和浩特，草原嘅城市。 嗯， 第三个咧代表阳光。 嗯， 第四就系话天赐嘅， 天赐 阳光， 天赐 有冇人做？ 有冇人改啊？ 冇。 放咗 A A A B B B B A A A， 哎，我欣赏你， 就系 A 啦， 熟，直头系煲到我熟为止。 佢而家咳到好似反晒眼， 哎呀， 你不如打定电话， 好啊，我 帮你准备定后事，你冇嘢啊嘛， 冇事冇事。 OK， 翻嚟我哋有咩事话？ 就 系、 是、李 Sir， 拔萃南书院。 放弃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大喜。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大喜。手从来吸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意志不死，笑容背后 天理，做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悲中大喜，我哋侧田呢首歌11:29嘅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咁翻嚟咧，我哋就会有李 Sir 咧问我哋一啲生物学嘅问题。咁啊，无论系咪学生咧，都可以听住咧，睇下你又识唔识答咯。今日星期五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今个礼拜六日同埋下个礼拜都会持续嘅。到时咧就大家咧就预咗有少少焗，有少少热噶啦，唔紧要啦，听住《风骚快活人》凉浸浸啦。好，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增长2.5%，单计第二季经济增长0.4%，比首季大幅放缓4.4%，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创9个季度最低。上季經濟按季跌2.6%，跌幅超出預期。國家統計局說，第二季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增加，但中國經濟克服不利影響，企穩回升，穩經濟一籃子政策效應較快顯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考察調研新疆烏魯木齊。習近平說，隨著共建一帶一路深入推進，新疆不再是邊遠地帶，而是一個核心區，一個樞紐地帶。新華社報導，習近平星期二到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聽取整體情況介紹，通過實時畫面察看中歐班列、集結中心、各功能區和阿拉山口口岸、霍爾果斯口岸現場作業情況，並和工作人員以及現場辦事人員親切交流。習近平說，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這麼多年來碩果累累，讚揚工作人員所做的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已經取得很好的成績，鼓勵他們再接再厲，前途光明。今日起，經深圳灣口岸離境的旅客需要持有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才可以進行檢測。旅客要先出示預約的短信或網頁截圖。有旅客說不知道新安排而未有預約，感到無奈。亦有旅客認為新安排較方便。朝早在口岸進入檢測區前，有工作人員要求旅客即場出示預約短信或截圖，並且要符合相關時段才能夠進入檢測區。打算回內地工作的馮先生說，只是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他會詢問現場職員能否即場預約。旅客盧小姐說，一早已經知道新安排，昨日到網頁預約今早的檢測時段，有充足的時段給他選擇，認為新安排較方便。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電話卡明年2月起採取實名制，安心出行自然有實名效果。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認為，與他理解的實名制仍有距離，因為例如網上付款，即使有實名制仍要將身份上報，採取雙重認證保障，醫療記錄就要更清晰，不能夠放錯地方。林志源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如果等到明年2月可能已經出現新一波疫情。他指出，實名制需要確定能否有效識別手機持有人是否真正本人，有些人擁有多部手機、太空機和雙卡機等，需要研究如何處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但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高溫天氣會在週末和下週持續，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0点，跌252点，成交金额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7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96跌咗0.82，比亚迪股份297.2升14.2，盈富基金21.04跌2毫，阿里巴巴104.7跌4蚊，腾讯控股329蚊跌咗6蚊，友邦保险82.75跌1毫，美团系179.4跌3.1，南方恒生科技4.43跌7.8，招商银行41.8跌2毫，汇控系47.7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9.0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兑美元1.003，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8点，升164点。港金报16,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3美元，卖出1,70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杨屋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全清交汇处。重复多次咧，就系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杨屋道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全清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佐敦道因为爆水管，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嘅第二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听到人哋话要检查自己有冇油，究竟油系点嘅样噶？ 咁我哋就要视乎翻佢系边一啲位置嘅分布啦，大粒啦定细粒啦，佢颜色啦，或者佢本身系咪得呢一粒咧？定系其实周围都有啲类似望落去都系一样样嘅嘢咧？通常佢都好中意一大扎咁样生嘅，或者你拗完之后佢附近又生多几粒啦，咁呢个应该都系有嚟噶啦。 要学识注重自己嘅生活健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好耐冇食点心，叫龙虾饺先。 慢慢揀，小心揀。 有虾饺点可以冇烧卖啊？ 慢慢揀，小心揀。 再咁揀，俾人攞晒啦。 想食点心啫。 都要食得健康。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有嘉宾版？今日就系 佛瑞南书院嘅生物科老师阿李 Sir。 早晨，李 Sir。 早晨，李 Sir。 Good morning, Sir。 三位。 系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Sir。 Sit down, please。 好，三位同学坐晒喺度啦，阿李 Sir 啊。咁所以我哋可以随时开始发问噶啦。 好，早晨啊，三位同学啊。 系。 热下身先啦，好唔好？ 好。 呢啲问题咧，我啱啱上完堂嘅时候，同啲同学咧都讨论过。咁佢哋咧， 佢哋识唔识啊？ 佢哋系方几啊？ 啊，方几啊？ 方几嘅生物啊 ？Five 啱啱嗰班。 哎呀，仲谂住你问方温仔嗰啲， 系啦。 你不如诶问方温嗰啲 啊，系啦。 温故知新。 好丑啊嘛，大人大姐方快。 我哋由 level one 开始。 好啊。 好嗱，咁我哋呢度热下身先啦。以下咧，我会讲四种动物啦。咁啊，以下边一种动物咧？是并不存在的呢、好啦留心喎。好 ,A, 海老虎 ,B, 海兔 ,C, 海老鼠 ,D, 海猪。 听落四样 热身、啊、 听落四样都唔似有的 喎、啊。咁 叫热 身、 啊。但海老虎、 啊、 海兔海老鼠同海猪。 是。 老虎、兔、海老鼠同埋海猪。 呢啲会喺边度见到㗎阿 Sir? 海 老 深海 呀、啊。欸 系咪 好多系海嘅 海咯？ 深海啊，系咪深海、啊？ 但有部分系深海。 但阿 Sir 啊，系真系有人咁叫佢啊，定只系一个学名嚟 嘅 咋？ 真系有人咁叫佢嘅。 海老虎、海兔。 我想问一下有冇展览过噶？即系我哋嘅公园啊，啲水族馆啊等等。 有部分水族馆会有一啲见到嘅。 哦，你哋有冇？ 咁我哋喺海底公园有冇睇过 啊？系啊， 海底公 即系海， 即系海水公园。香港嘅海水公园冇见过。 我冇听过，真系四只。 同埋我读生物，我就系记得 reproduction 啫。 我都系，好深印象。 晚晚都谂紧啊！你 嗱 ，reproduction 啊，生物，大家读呢课呢个生物最期待嘅一课嚟噶。 系啊， 你都知咧， 个个都系。 阿 Sir 有冇教过即系女同学噶？你依家系教男校，你有冇教过女同学？ 有，我有教过男女校嘅。 哦，咁佢哋点啊？对你一讲 reproduction， 佢哋开头咧，你以为佢哋会好怕丑噶嘛？ 系。 点知咧，而家咧？你想象唔到啊！其實可能佢哋咧會比你更積極添， 係啊，咁咪好咯。 我想做插班生， 我哋以前好靜㗎嗰個，係 啊，唔敢出聲啊，煞有其事咁樣， 煞有介事咁樣， 係啊，好唔好意思㗎？ 一定係係好學生嚟㗎當時。 觉得尴尬啫，李 Sir 就咁嘅。我就觉得咧，似乎就系生物咧，我唔记得有读过呢啲嘢，你有冇读過？ 我完全 冇，我真系冇读过。 不如我哋一人拣， 不如 一人拣一样， 系可能 syllabus 唔同啦。我拣海兔啦，兔仔冇 人拣过咯， 喺水里边得嘅。 我拣海老虎， 我拣海猪啦。 有老虎，有人拣兔，有人拣猪，即系得老鼠冇人拣啫。有冇人啱？ 有， 答案就 系 咩啊？ 答案就系 A 海老虎嘅。 啊，I love you 啊，李 Sir。 但係其他嗰啲喺邊度 有㗎？ 有咩？ 有㗎。如果譬如咧又玩潜水咧，我知道你哋有同学有玩潜水嘅喎。 有，我有潜水。 系啊，应该会有机会咧。 阿李 Sir 就系潜水嘅。 系咩？ 系啊。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潜水啊，李 Sir？ 可以。 李 Sir 有幸福家庭。 有咩问题啫？ 唔系我咁讲嘅。哎呀，我又可以。好， 我哋解释一下。 请解释，唔好意思。 咁海兔咧，其实系一种软体生物啦。咁、哦嗯、香港其实水深两三米都有机会见到噶。 吓、嗯，咁浅噶？ 系啊，咁佢系好细只，咁大概你会见到系几 cm 嘅啫。咁佢软体生物得嚟咧，佢会有两只好似耳仔咁嘢突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啲、人就叫做海兔啦。 李 Sir 啊，软体生物系咪即系好似类似有啲鱿鱼啊、海蜇啊咁嗰啲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嗰啲叫軟體生物啦， 冇錯， 軟泥泥咁樣。 係啦，咁另外咧，海老鼠同埋海豬咧，其實咧都係海參嘅一種嚟嘅。 嗯，哦，食唔食得㗎？好貴哦。 嗱，但係海豬咧就係比較深海嘅，即係一千尺深海裏邊先望到嘅咯。 啲海女應該潛唔到落去， 係 啲海女落去攞噶嘛？ 我知啊，我想陪。 好大年紀噶啦， 幾廿年都係做呢樣嘢。係 啊，真係好勁咩啲海女？ 犀利啊！好麻煩， 做咗幾廿年啦。 李 Sir， 第二條 嗱，咁第二條咧，我就問翻關於一啲人類嘅嘢咯。係啦，嗱，你哋大家應該有讀過拜厄噶嘛？ 有 咁成日都讲人类嘅器官心肝脾肺肾啦，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咧，有一个器官可能大家可能未必有咁深刻嘅印象，就系、是、个脾脏啦。 呢、这个好难。 系啦，脾脏究竟喺人类嚟讲有咩功能嘅咧？好啦，选择四个。 脾胃差。 好 A 咧就系杀死血液入边嘅细菌。B 喺我哋食完嘢之后咧，帮我哋降低血糖嘅。C就可以帮助我哋消化脂肪，而 D 咧就系、是、可以帮我哋分泌一啲荷尔蒙嘅。 我会拣 C 或者 D， 你觉得咧？ 阿 Sir 啊，呢个系咩程度啊？ 呢个 如果唔识 form 几读噶？ 系 form 几？ 应该系 form four 度啦。 差唔多啦，读人啊，你 提前跳去 form one 啦，不如。佢而家可能去到第五条先方 文，挫败感冒， 可能去到临尾先得条方文， 都唔识， 跟住你 cancel 佢。 哎呀，我拣分泌。 其实我哋系读过噶， 系啊， 真系唔记得啦。 系咪 T 字头啊？呢、這个皮？ 呢、這个叫 spleen 啊 ，S P L E N。 S P L。 糖。 我拣分泌荷尔蒙。 即系你拣 D， 阿Sir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好快讲多一次啊？四个答案，正确答案 啫。杀死细菌，跟住降低血糖、消化脂肪同埋分泌激素。 消化脂肪啦，我拣 C。 都系估啫，大家 都系估啊，咋？ 冇咁讲。 你识下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有冇 tips 啊 ，Sir？ 冇 tips， 冇俾 tips 佢。 冇俾 tips 啫，你一阵间听我嚟 讲。系，降低血糖。 皮喺边度噶？ 脾臟咧就係喺我哋嘅腹腔入邊嘅，係啦，喺個胃後 邊，後邊個胃後邊啊，即係喺 即係消化嘅系統， 未必胃先至係消化系統啊嘛。 個脾臟咩？喂，啲脾胃啊，中醫有教噶嘛？ 中醫同埋西醫唔同啊嘛， 都係個功能。 兩位同學商量 ，OK， 好分泌。 我哋唔 好意思啊， 我都係講我殺死細菌啊， 我揀度分泌。 我揀 C。 哎，有同學啱嘅， 正確答案係 D， 殺死細菌嘅。 哎 呀，殺死血嘅細菌。 係啦，其實脾臟咧，佢係有啲似我哋嘅淋巴結嘅。 哦， 系咁入边咧，其实系储住咗好多白血球喺度嘅，咁所以咧啲血液经过佢嘅时候咧，就会杀死嗰啲细菌咯。 明白， 系啦，呢一个系咪都太高 level？ 你都话针去方温啦， 或者方文先收班仲好，即系方文再低少少 啦。唔系我哋 方文先收班， 好，咁我哋跌落去方文先。 好， 方文都唔识我哋冇得玩噶。 嗱，跌去方文，但你唔好讲系方文，系咪 ？OK OK。 而家呢个系唔好讲系方文，你话系方 five 六年级以上嘅， 或以上 系啊， 方 five 或以下。 嗱，呢一个咧一定识噶咯。 你唔好咁讲啦，如果唔识我哋好衰噶。 OK， 嗱，咁我哋咧，Form One 咧，其實咧都會有一課咧，叫啲同學分辨咧，就係世界嘅生物啦，係魚類啊，哺乳類動物啊等等啦。好啦，咁以下呢四種動物邊一款不是魚類咧？ 不是魚類， 係啦，唔係魚嚟嘅。好 ，A 鰻魚 ，B 海馬 ，C 魔鬼魚 ，D 八爪魚。 不是魚類， 不是魚類。 但是八爪鱼都是鱼类啊！ 八爪鱼，咁可能佢唔系咧。 八爪鱼都唔似鱼类。 八爪鱼系咪软奶奶噶嘛？ 系啊，系。我拣海马。鳗 鱼。 我都觉得海马， 因为佢系藏肉嚟噶嘛。 好笑咩？我 几 好笑噶。 你个几好笑。你问阿姐就知啦。 我唯有拣呢个啦，系咪先？海马我有籍口啊嘛。阿妈问：点解你又唔识啊？因为我以为系咯。 你唐太宗发明咩一样？玩落油。 唔好意思啊，阿 Sir， 海馬都 可以冷靜啲， 我冷靜啲啊，叫你 海馬都有啲似。 女同學咪海馬， 我揀海馬啦。 你跟佢係藏肉， 我唔係因為呢個原因，我覺得似啫。唔知啊， 咩原因 咧？ 你講啊。 係啊， 鰻魚咧。鰻魚是魚嚟嘅，但係佢樣好惡噶， 好食喎。但係鰻魚好食喎， 係啊，我覺得鰻魚一定係魚嚟嘅。 咁魔鬼魚咧？ 魔鬼魚都係魚， 魔鬼魚都係魚啊！ 魔鬼魚係魚啊， 我覺得係。 但魔鬼魚好魔鬼個樣，都唔點啫。 魔鬼魚個樣好可愛噶喎， 可愛噶，喺下邊度睇佢笑噶。 哎呀，你同阿 Sir 有 common language， 因為我哋有潛水啦， 佢成塊扁踢踢咁啊嘛。 但係你下邊度睇佢喺度笑，喺度飛緊噶，好得意噶魔鬼魚。 海馬、 八爪魚。 八爪鱼 系有一个八爪鱼，一个海马藏肉。 海马同八爪鱼，仲差咩话？ 仲有鳗鱼同埋魔鬼鱼。 快啲啦，放鳄啊走啦， 魔鬼鱼啦， 两个魔 有冇中？ 一个魔鬼，一个八爪鱼，一个海马， 系有李同学中咗嘅。八爪鱼， 头先明明答啱。系啊，坚持啊嘛， 系啦， 点解啊？ 系啊， 其实啊，因为八爪鱼咧，其实系软体生物嘅一种啦，系咁。另外咧，鳗鱼、海马同埋魔鬼鱼咧，其实佢哋共同拥有嘅都系会有鳃啦，会有鱼鳍啦，咁都系鱼类嘅特征嚟嘅咯。 好， 你翻嚟睇下你个藏肉有冇鳃啊？ 我刮晒嗰啲鱼鳞。 好无聊啊！你两个好，阿 Sir， 我哋嚟多 一杀角，我嚟煲多。 阿 Sir， 你学校啲同学有冇咁曳啊？阿 Sir， 我教啲同学啊， 系啊， 佢哋个活跃程度同你哋有得挥啊。 哦，真系习惯咗啦， 好活泼， 好好好，好第四题。 啊、第四题呢就我想讲呢四句关于人类嘅说法啦。咁话俾我听呢四句里面边一句呢係正確㗎喇。好啦嚟喇。好啦 ,A, 食饱饭之后做运动会引致盲肠炎。B, 胡须你越剃佢呢会生得越快。 呢啲迷思嚟㗎真係。 C, 人类嘅头发入面係蕴藏咗你嘅 DNA 嘅。D 人类的牙齿发廊质是没有生命的。 正确嘛是吗？ 是正确。 C 大家都是 C 是。呢个啲人类嘅嘢唔识都唔系人啦，系咪先？同埋验 DNA 十蚊嗰条头发噶嘛？ 唔系咁，你撩口嘅而家 系啊， 系啊， 你睇我哋两个几夹？ 系喎，你都姓李噶嘛？ 马小强，马小强咧，马小强唔系撩口嘅，撩第二度嘅， 撩鼻都得， 撩 鼻都得， 啲马唔同嘅。 啱唔啱阿 Sir？ 我哋 买定 系 买定， 先咪先诶，英文等李 Sir。其实应该是的，因为其实有时咩验你有冇咩咩吸毒 啊？毒啊，系啊，真系啊， 系系系， 好， 好啦， 头发头发头发 系错嘅， 哎呀，哎，真系唔系人咯、啊， 叫咗你讲嘢唔好去得咁尽噶啦，唔系人， 我哋系咪得罪咗阿李 Sir？ 你真系啊， 喂，你其 系 你其他嗰啲嘢全部都系迷思， 迷思嚟噶， 食饱饭之后喐嘅话咧，你就会有诶盲肠炎。 其实我觉得呢 个 系错 噶嘛， 系呢个嘅， 系啦， 错 嘅 呢 条 我 听系 错 噶， 剃须越 剃 越 快， 剃越长得快啊 嘛。我证实系啊， 呢个都系错嘅，系啦，你 有错， 你其实因为胡须系冇生命噶嘛，你剃佢，佢唔会知道你剃佢噶嘛，所以佢唔会生长咗噶。 胡须冇生命，嗰度好长噶、 啊。但系唔系我呢个听过一万次，就话你越剃越粗，同埋越粗添啊，唔单止越长越粗添 啊。啲美容院都系咁同我讲。 系啊，所以叫你做 唔好刮噶啦，底毛。 咦？你唔好去嗰啲美容院啦、 啊！你唔好讲嘢俾我听啊！ 因为咧，其实咧，嗰条毛发咧生出嚟嗰阵时候咧，其实个头系尖嘅，跟住咧就会其实嗰条毛发嘅。嘅根咧，嗰、那个底咧就会越嚟越粗嘅，所以咧，如果你剃咗佢嘅话咧，你剃咗佢尖嗰部分咧、 哦， 再生翻出嚟咧，你望落去就好似粗咗、 哦，但系就唔会越嚟越多，系嘛？ 系啊，亦都唔会越嚟越多嘅、嗯，因为佢冇神经线啦，亦都冇生命。 咦？咁即系其实佢整个答案系咩啊 ？D 系嘛？ 整个答案系 D 嘅，人类嘅牙齿珐琅质咧系冇生命嘅。 哦， 系啦，所以咧蛀牙嘅时候咧，如果你系啱啱开始蛀牙冇几耐咧，其实你冇感觉噶嘛，系咪？ 系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好沮丧啊！ 呢题系啦， 第五条我哋仲有时间， 仲有时间， 我好似零分系嘛？ 我都 你唔系你答中咗 啊！系啊，你答中咗啊！我零分弊啦、啊 啊。好，第四题，唔系 第五条啦， 第五题， 第五题啦、嗯。好啦，嗱咁诶，头先讲完人类嘅一啲说法啦，我哋而家讲一啲动物嘅嘢咯。 好， 好啦，嗱又系有四句关于动物嘅嘢，睇下你觉得边一句系啱咯。 嗯， 好 A。骆驼住喺一啲即係好熱啦、干沙漠嗰度啦，所以呢佢嘅背脊嗰两个双峰係我哋储住啲水以备不时之需嘅。 嗯。 好 ,B, 鹽蛇大家可能屋企都见过啦，你搞佢呢条尾咪会甩咗嘅。 係係 呀。 条尾係会捐入去人嘅耳仔。 嗯。 C, 冇捐过 入动物一定係胎生嘅。 sorry, 咩话咩 胎生。 哺乳类动物。 哺乳类动物、嗯、一定係胎 生 嘅。 係啦。最后一个。鱼类是有鼻哥窿的，而它的鼻哥窿是可以分辨到气味的。 我揀鱼 鼻哥窿，即是最尾是吗？ 是 我揀 啱定唔啱啊？系唔啱？ 啱，佢要拣 啱嘅 一个。 咁啊， 我揀鱼。 因为我记得骆驼的双峰其实是不是搵嚟储水的，是它嗰啲脂肪嚟噶嘛。 系、哦，系咪噶？ 哇！老师，阿老师有估啊？系、哦，系咪噶？咁样 提水啊！ 我都知，我都讲鱼啦。 慢慢 我其实我都是想讲鱼的。 不讲咯。 但很危险、啊、我哋。 哇我哋三个即是全军覆没、啊。 我今天再补答咋嘛。阿 Sir 不要顾住咋嘛。 好 鱼 鱼 三个都是鱼。 哇 鱼鱼 是 是 是鱼。 答案是啱的。 不用补中都中。 大全员结束好嘢。 Yeah, 好嘢！ 我哋 可以升班啦，可以升班。 解释一下，其实解释 今次系啊，今次可以升班啦。因为咧，好多同学咧都以为鱼咧就系用鳃呼吸噶啦，即系用鳃做气体交换啦，咁、就冇鼻哥窿嘅。咁、但系如果你留心咧，其实鱼系有鼻哥窿噶嘛？ 有啊，前面 系啦。咁我哋谂啦，咦，鱼又会用鳃去做气体交换，咁、那个鼻哥窿嚟做咩咧？其实佢入边咧就系、有一啲嘅接收器咧，就系、分辨咧喺水入边嘅气味嘅。 其实水里面闻到气味嘅咩？嗬、 哦，有味咁你水 系咯。 其实气味都系嚟自啲化学物质咯，咁所以佢哋会感会感受到边一度有边一啲化学物质，咁然后就会揾食物啊、哦，或者揾佢嘅伴侣啊咁样咯。 咁、如果佢哋伤风有冇鼻涕流出嚟？ 会啊，鼻塞咯。 会唔会打一次喺水底？ 鼻塞咪笨 睇鱼医生， 好无聊。 嗱，鱼医生好似都有嘅、 欸。 我未见过鱼打一次喎。咁你哋有冇见过？ 你未见过啫。 咁会鱼会唔会？ 你搵次大过潜水喎， 就带你睇鱼打一次。 我都未見過魚流鼻涕， 佢流咗你都唔知啦，海裏邊係咪先？ 有啲黏液分泌出嚟， 冇錯啦。 多謝多謝阿李 Sir， 好嘢， 好嘢， 真係學到嘢。 多謝曬，有機會我哋再 你想唔想整補課？ 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于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赌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我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 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有唱不完同埋点唱嘅时间，1872388可以打嚟啦。 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27000，估计市值系大约2亿7000万，应课税值大约1亿8000万。海关人员拘捕23人，年龄介乎23至71岁。其中單一案件檢獲7800萬支懷疑私煙，是海關21年來破獲的最大宗走私香煙案，估計市值大約2亿2000萬。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2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但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下周天气酷热，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0点，跌240点，成交金额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7点，升2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71.98跌8毫，比亞迪股份296.8升13.8，騰訊控股328.4跌6.6，阿里巴巴104.7跌4元，盈富基金21.02跌了2.2，美團是179.4跌3.1，友邦保險82.85，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42跌7.2，招商銀行41.75跌2.5，匯控係47.75跌1.2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9.289，瑞士法郎7.987，歐元5.293，加元5.99。新西蘭元4.815，歐元是7.8736，每百日元對港元5.64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183。日經平均指數報26820點，升177點。港金報1602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9.09美元。卖出1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 好，风骚唱不完，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其实第一我哋会唱返上个礼拜嗰只歌曲叫我一见你就晕啦，咁另外都有其他嘅歌曲嘅。 冇错，不如你同你嗰啲强粉或者係 马仔讲下你即係今个礼拜 心路历程 练歌嘅一啲准备功夫做成点，因为好多朋友都支持你㗎，鼓励。 首先我正式定名我嘅粉丝叫马蹄粉。 啊 ，OK， 马蹄粉有听众提议噶嘛？ 我都中意叫马蹄粉。 我希望所有马蹄粉同我一起集气。 我要好而家好兴。 咁头先啊，李老师咪唔系你练歌练成点？你练成 我搭紧啊嘛，个铺 排做咩？人哋嗰只熊猫要集气，你又要集气，关你咩事 ？OK， 人哋要集气， 我真系唱歌 要集咯， 唱歌疲劳仲未医好。 我都覺得你係啊， 可能好難啊，等多兩個禮拜先啦。 係要兩個禮拜， 叫佢練歌， 係啊，頭先大佬叫佢練歌，佢就五年。 係啊，你就算你鬧我，我都冇反應啊。 我都覺得 皮口喐韌， 係啊， 腳都唔喐， 咁啦。 好，留意住今日第一首歌曲。 好， 原曲小林秘笈，口白石健，新詞發發，作曲。B Blue, P Greeters， 主唱小睿睿，新曲初节号。啾啾飘飘砰砰，唰！飘飘， 哎呀！小林秘笈，武林之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各位马蹄粉，我一齐俾你接拍我，嚟 ！Yeah！ 哈呼哈呼哈，初节号呢首歌系献给马黏黏嘅，希望你留意歌词。日落在西山花儿谢，望落日黏黏挂住李春娇，道别在深秋的午夜，道别后佢冇再出现，睿睿劝佢咪再单恋。年年卖力尽量取悦，成日话佢得放任，佢扮老实，佢食嘢就佢做嘢，为佢心水宝，连买手机三四部，为要得欢心，司机也要做。又到深水湾拜个富翁打两洞，又到漏浮山叫叫要日豪，大笑哈哈哈话要结婚生细路，但阿娇讲好不想有细路。又要揸揸揸名贵跑车揸两部，话说多贪妈单车有两部。廿岁经已变坏，啲咸书通处买卖好，事实令妈妈都吓坏，仲乱话佢好骄傲，叫叫买嘢似要出血，买定预付十二个月，成日去补给买得买得，佢又要扮老实，继续说若要得放心，便要即刻搵嘢做，但要一桶金只可靠发梦。任佢噏噏噏，乱当秘笈呃细路，但佢口噏噏，终归冇嘢做。 现实越梦易乱真，事事淡淡付现金，大大话话会被人话，学识不会假。自问望望内在心，为何堕落像现金，真不甘心被别人话，学识不会奸。浑浑噩噩拨认真，日后寂寞万二分，颠颠佛佛自问无谓怨，甘心情假。现在事事用热心，热力旺自在在真，热热烈烈地待人便绝不需要假。学会打打打，连去打几三四步，食个叉烧包加上破折号。学会踩踩踩，乱咁踩出广播道，是这新单车年年挫折号。又再踩踩踩，学会上山冲车路，撞见三家姐 登上挫折号， 渐已不伤身，达到最新的高度，伴佢一生中只得挫折号。哇哇， 咩号啊？ 哇哇，挫折号啦啦。 Yeah. 哇，真是犀利啊！我好中意听唱唱歌， 系 encore 有冇叫唱得似？ 好啊，你 好啊， 好正啊！呢只歌， 好正、 啊！ 呢首我觉得可以上榜啊， 我都觉得可以啊， 系啊，几开心，冇 错啊！ 不如我哋自己都搞翻一个颁奖典礼咯， 都好啫、啊！ 我哋全部都系呢啲歌， 摄喺香港金曲后面播。喂，未完噶，仲有我哋噶， 系啊！你唔好走，唔好走，唔好走， 有彩蛋， 好，翻嚟有。另外两首歌曲噶，留意留意。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难道不可怕？ 好啦，有呢个歌曲保持通话，咁啊十二点搭四个少少啦。嗱，咁啊过去咧，我都写一啲嘅词嘅，都有时咧，咁好多时咧就攞嚟开下玩笑咁啦吓。咁、今日咧就入翻首比较正经啲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呢个节目每一天咧喺度同大家见面咧，都系多得大家嘅支持。咁所以呢个歌曲咧，都系送翻俾所有听我哋嘅节目嘅朋友们嘅吓。咁啊呢个歌曲马上开始介绍，原曲潮苏，作曲。五轮真功，作词小张张，新版本风 show。这个节目由去年六月开始，在这里同大家见面，非常之多谢大家每一天陪着我来三小时。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日子可以陪在大家身边。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风骚》。广播的努力，广播的盼望，广播的信念不会改，跟你的以后，跟你的唱序，愿这风骚继续存在。一生中飘过无数欢笑和失意，聚或离，愁或爱，尽管多么细腻，藏于心里回味。李婆， 不理所有压力，不怕所有困倦，只盼这约会不会改。心里不再寂寞，心里不再彷徨，愿这风骚继续存在。 好，送给大家有啲就伦真功， 好情深， 系啊，好 唔惯， 我醉咗啊， 系咩？ 我想卜落啊，大佬，卜 我即刻醒翻， 唔使啊，多谢， 冇啦，多谢， 多谢，多谢， 好，嚟啦， 嚟咯， 呢一只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唱咗半只， 冇错， 咁啊，由你介绍好唔好？ 好，有嘢咁啊 ，OK， 好。 原曲我一见你就笑，作曲冼华，新词又系发发，主唱张张瑞瑞马男神， 嚟啦！ 一见你就晕。场面人癫癫得得真过分，桌后马大人吸数负五分， 我不会靠别人，你电台开工中以三人行，我份人无敌人，不怕任人喷， 一自细一志向广播，怎料要唱新歌，仲要我大几个，咪当我系大阿哥。 啊、 大阿哥， 一见你就晕，求大人开恩唞下，等我翻阵，确实吓坏人。佢一唱喉咙震。成日无啦啦咳嗽真过分，唱嘢时要入神，免一唱又走音。 我知道你份人，唔地除乜都惊怕，走去拜神。我未曾啊见别人，好似你咁难氹。 为礼拜五演唱，跟住我唱高音。但你永远错错，罚出去零转身。 去 做出色嘅艺人，日头开 show 几晚揾你笨，我才能金断冷。跟我尽情摁摁摁摁。 你已演唱声浪似女高音，但你故作牵强，爱搞破坏气氛。 风骚快活人，齐晒人张张瑞瑞加埋阿笨笨笨， 到电台过日神， 歌 谷氣我唔信，因你我唔分。香港電台，噔噔噔噔噔噔。 满完成，多谢所有喜欢风骚范嘅朋友，就系呢个歌曲吓，我一见你就晕啦， 好正啊，我觉得可唔可以做主题曲啊？ 可以， 系啊， 我想拍翻个 MV 啊，系啊，我跳楼腰舞， 好啊。 吓死我！唔知道佢跳楼， 佢有腰咩？佢有腰咩？ 扭肚舞， 你整翻条腰出嚟先跳啦，系嘛？ 收到， 跳下跳下有噶啦。好，翻嚟我哋就有点唱嘅时间，各位朋友可以打嚟1872388，好唔好？ 好 ，OK， 好，多谢晒， 多谢晒咁多位，好、okay、辛苦咁嘅礼拜。 12: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听搭半嘅新闻及财经消息，翻嚟点唱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当局向永久离港为理由提早取回强积金公款，表明不符领取消费券资格人士发出短信。截至今个星期二，收到大约4000宗复核申述。继续有市民去到位于旺角的消费券秘书处查询或者提交资料。有回流並領取第一期消費券的市民不滿當局未有核實就指他們不符資格。當局說申述人只需要提供到在香港生活的證明，例如糧單或者是在供強積金等資料，如果有特別理由會酌情處理。今日起經深圳灣口岸離境的旅客需要持有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才可以進行檢測，旅客要先出示預約的短信或者網頁截圖。有旅客說不知道新安排而未有預約感到無奈，而有旅客認為新安排較方便。早上在口岸進入檢測區前，有工作人員要求旅客即場出示預約短信或者截圖，並且要符合相關時段才能夠進入檢測區。打算返內地工作的馮先生說，只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他會詢問現場職員能否即場預約。旅客盧小姐說，一早已經知道新安排，昨日到網頁預約今早的檢測時段，有充足的時段讓他選擇，認為新安排較方便。 海關在暑假前加強打擊私煙活動，在全港多區合共偵破20宗案件，檢獲大約9700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2億7000萬，應課稅值大約1億8000萬。海關人員拘捕23人，年齡介乎23至71歲，其中單一案件檢獲7800萬支懷疑私煙，是海關21年來破獲的最大宗走私香煙案，估計市值大約2億2000萬。南韓新增38882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較之前一日減少300多宗，但是較一星期前倍升，更加是兩星期前的三倍，新增16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但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和下周天气酷热，星期六和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3点，跌247点，成交金额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7点，升2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71.96跌8.2，比亚迪股份296.8升13.8，腾讯控股328.6跌6.6，阿里巴巴104.5跌了4.2，盈富基金21.04跌2毫，美团是179.4跌3.1，友邦保險82.7跌1.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7.2，招商銀行41.85跌1.5，建設銀行4.91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8.96，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1，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183，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26793点，升149点。港金報1602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7.58美元。卖出170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岳同毒贩搏斗伤势严重，手术后陷入昏迷。苏醒后，秦风向佢介绍自己系猎豹突击队嘅人，话燕破岳今次完全可以唔使受伤，指出佢忘记最重要嘅一点，究竟系乜呢？燕破岳又承唔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 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嚟到我哋点唱嘅时间吓，十二点三十七分嘅、 好， 咁我哋听得电话先好唔好？ 第一位 潘太， 系潘太你好， 你好啊，潘太， 系， 哎呀，啊、 煮饭未啊？煮好饭未啊？ 啱啱接完小朋友放学， 哦，哦小朋友几多岁啊？ 一个六岁，一个九岁。 后面有人，有人答。你系边个啊？你系咪？你叫咩名字？ 哥哥定妹妹啊？ 喂 喂， 你叫咩名字啊？ 喂喂，你叫咩名字啊？ 系咪彤彤啊？ 你叫彤彤啊？我先系。 你先系彤彤啊？ 啊，除咗彤彤，仲有边个啊？ 哥哥咯。 哥哥叫咩名字、啊？ 哥哥叫做乜嘢名字啊？ 志海。 咩 海 海啊？海海啊？ 海海，今日多唔多功课做啊？ 冇功课，暑期功课就系得。 哦，咁啊好啦，得少少功课咪好咯，咁咪可以玩下咯，系咪啊？咁啊好好。 就系得暑期功课。 哦，暑期功课 ，OK。 咁你都要做功课喎，知唔知啊？ 系啦， 好啊。 因为我送多两本暑期作业俾你做，好唔好？ 唔使， 唔使睬佢，佢傻傻地嘅嗰个叔叔，唔好理佢。 我叔叔嘅作业有咩问题？ 咁今日阿潘太想同先生讲啲嘢系咪啊？ 潘太， 系啊，系啊， 系 啊， 请讲。 我想同我先生讲话，好多谢佢，即系我平时喺度发癫啦，喺度无理取闹咧，咁佢都好包容我，同埋好照顾屋企咁。我成日睇论坛都话呢个世界系冇好男人，但我想讲系有，我先生真系一个好好同埋好顾家嘅男人。 恭喜你，你都系一个好嘅太太，起码你懂得感恩， 感恩啊！ 唔系我知道自己会发癫嗰啲都好好噶啦， 都唔差得几远。 潘太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嘅？就系上次同佢发癫嘅癫咩啊？ 系啊。 吓、咁教小朋友 啊， 梗系会黐 线噶。系啊，教小朋友真系会噶，系啊。 失常性啊，你哋、有时会系咪啊？但都系想个小朋友好啫。 梗系啦。 你知道咪要提醒自己咯，知唔知啊？冇咁怒气啊。 系啦，笑多啲、啊。 我个仔会提醒我，每次我发癫嘅时候，我仔就诶，妈咪发癫，我快啲行开入房。 走啊，快啲走！紧急疏 翻嚟，快啲，快啲，风速快，听风速快人，笑翻笑翻啊！ 好好、 笑多啲啊！ 咁我哋点唱俾阿潘先生听，系咪？ 系、 好啦， 好啊， 希望开开心心每一天，好唔好？多谢晒潘太， 多谢， 一家四口啊，乐也融融啊吓，哇，正啊！ 有呢一首歌曲《太阳花》送俾潘太同潘先生，仲有彤彤、海海。 少分念，竟可使我意志坚，看见他是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望着那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已成为你天。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着你的脸。 着那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 太阳花好好听啊！十二点四十二分，我哋争取时间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啦。 好，宝 宝， 三位宝， 加埋你咪四个宝宝 啦。 总之系一直永远都会支持你哋啦。 多谢 多谢宝宝， 你记住，不忘初心。你年头讲嗰个咧，你话你而家系。唔会系有咩所求噶，我而家好满意而家生活。 系啊， 嗯，系噶， 好欣赏你啊！ 多谢你啊，宝宝。 系嘅，所以唔使理其他， 我开心。 你自己知唔知啊？ 即系你意思叫我唔好理小强系嘛，唔好急心系咪？听唔听到啊？ 我哋秘密咁讲。 宝宝，宝宝， 小宝宝食蛋糕， 小强都好嘅。 滔滔星期五，总系有人话我两句。 系啊，不过滔滔都系，总之系吓。 阿宝宝好开心啊，把声 系啊，好开心 啊，啊，因为，总之系诶，好感谢你哋有呢个节目咯，真系我好经过千山万水，先至 join 到你哋呢个 Facebook。 哦 ，OK OK， 好， 系，总之系支持你哋啦，永远支持你哋， 开心就好啦。 系啦，咁啊，正式系讲系，因为嚟紧星期二19号，我个朋友生日，阿张黎明。明明啊，咁咧系啦系啦系啦，咁佢而家喺加拿大，就而家加拿大时间佢就瞓咗觉噶啦，我同佢讲定， 重温 起身啦， 系啊， 唔好叫醒佢咯，做咩啫？ 温翻 啊，宝宝点唱？瞓觉。 咁咧就嗱，我又同佢讲咧，咁我就话叫佢瞓醒就会上网听翻啦。嗱，咁明明生日快乐啊，最紧要保重身体，咁咧。而家我哋星级旅行团虽然系唔可以一齐，但系咧喺或者疫情好翻之后咧，我哋再合体啦，咁啊到时再一齐食饭。所以而家你最紧要保重身体，知唔知啊，明明？ 生 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佢收到晒嘢啦， 有 祝福啊！ 好多谢晒， 唔该晒你。 明明嗰阵刷牙啦，要刷牙未身啊嘛， 唔系啊，佢而家瞓咗觉嘅， 都要起身噶。 听到嘅时候咪啱起身啦嘛， 系啦系啦 好啦，宝宝一个， 多谢宝宝， 多谢 宝宝， 多谢晒你哋 ，love you， 拜拜， 拜拜。 千个太阳，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该太阳，希望每一天我哋都有好大嘅热力咧，透过呢个节目咧一路温暖住大家吓。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系 Amy 姐。 你好啊 ，Amy。 Hello，Amy。 好，点啊 ，Amy？ 而家今日想同我哋分享啲乜嘢？ 我而家喺检疫酒店住紧第三日。 第三日， 仲有几日？ 仲有四日，19日要凌晨可以出去。 好嘢， 哇，正啊！ 感觉点啊？ OK 嘅，都暂时第三日都未系好闷。因为日日有听住你哋陪住重温， 太好啦！ 听几次咁样？ 听几次啊？ 陪时间 听完再由头再 背熟晒未啊？有冇问题？抽问 好啊！想问下你嘅就系八爪鱼， 有冇头先有冇上生物堂啊？你 听啊？ 头先啱啱咧，佢今日系第三日啊，嚟有一啲系强制，即系唔系强制，即系佢会有啲人安排嚟我哋间房咧，帮我哋做一个嗰啲深喉唾液测试 啊， 所以剛才在 stand by 呢冇好專注聽囉。因為我剛剛去咗澳洲探我家姐。 嗯。 咁希望佢身體健康啦，早日康復啦，跟住日日有進步啦，早日出院啦。 意思即係你家姐病咗係咪早日康復。 係呀係呀係呀。 喔 ,okok。 咁所以返到嚟香港要住七日囉。 喔、 okay。跟住之後先至。再 明白， 即系先至可以再出去。 咁我问翻你听，琴日客家婆啲嘢啊，你有听未啊？有冇听啊？ 梗系有听啦。 系啊，唔好有藉口啊。 好， 客家婆， 切记请啊。 客家婆来了， 好叻 我，我潮州人，我 系潮州人，系嘛？阿东，你有冇有讲客家话？ 客家话， 哇！你真系咁求其啊！ 你唔系好叻咩？话求其， 你教我哋讲个潮州话。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考下我哋听，我哋识唔识？深少少， 我衰嘢多嘅啫。 冇啊，中中意咯， 要出得街噶，要出得街噶。 我咸强啊嘛，你个浪得去。 潮州话咸强点讲啊？ 就咁咸强咯。 哦，系啊， 快啲乜嘢？ 如果我哋如果讲潮州话咧，崩西。 崩逼即系咩啊？ 崩逼即系崩 西，唔系，崩西即系去厕所咯，去大便。 哦，乜你教我哋啲咁嘅嘢？ 佢叫佢做大便。 教我哋啲咁嘅嘢嘅。 崩 逼。Amy， 你以后个名叫马崩逼啊？喂 ，Amy。 我马大便， 我阿嫲成日教我嘅，就成日讲，咁成日讲我哋啊，话我哋要换片啊嗰啲咁样咧，成日讲咯，所以好记得咯。 马崩逼， 你开唔开心啊 ，Amy？ 我好开心啊！ 我好开心啊！好挂住你哋啊！ 系啊！ 你快啲， 又唔理我感受， 唔紧要，好快啫，四日啫， 系啊，仲有四日啦， 好，好快， 开心啲。 喂，你出嚟之后嘅话，你喺我哋 Facebook 度留言啦， 好嘛？ 系啊， 好啊，好， 知唔知啊？ 好， 你使唔使去酒店接你啊？ 唔好啊，唔好揾彭辉接啊， 我嚟揾你啊，不如调翻转。 好啊， 好嘢， 好嘢， 你系要攞彭辉？ 有冇点唱名单啊？ 我今日点咗一首《记忆棉》咧，系我老公。嘉豪咧好中意听嘅，我过咗去澳洲咧成个几月咧，佢好辛苦咯，去翻地盘噶嘛，好热咯，冇乜汤水咯，我翻到嚟又应承佢咧，日日要煲翻多啲汤水俾佢饮， 好浪漫， 唔紧要，俾你哋 系啊，好挂住佢， 好， 哎呀， 好啦，多谢 Amy 嘅电话吓， 好多谢三位， 有啦， 拜拜， 马鹏辉， 重游你五岁过的曲折。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 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好，多谢我哋潮州话老师啊，教咗我哋咧阿马彭辉有个新名啦， 有个新名啦，好嘢， 新名好嘢，系啊，彭辉强啊，你叫做 咩名？彭辉强嘛， 我记住。 好啦，我哋另外阿 May 喺电话 ，May 姐 ，May 姐 ，Hello，Hello，Hello，Hello。 开唔开心啊？开唔开心啊？ 系开心开心 开心。咁你今日有啲咩点唱啊 ，Macy？ 今日系我妈妈九十岁将你生日， 好啊！恭喜恭喜！ 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大 福寿与天齐，祝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啊！恭喜你！ 多谢多谢，佢而家喺屋企听紧啊！ 哇，好嘢， 正啊！ 日日都咁开心，海 寿比南山。 多谢晒单位，我日日都我哋都有听你哋节目噶。 我又多谢你啊！嗯，好， 系啊， 好啦，咁我哋嗱，咁我送句歌俾佢听，好冇？真的爱你，啊，多谢， 多谢晒， 拜拜， 身体健康啊！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非常多谢每一位朋友，每一天咧支持我哋三小时，我哋希望可以带俾大家啲嘅快乐啦、正能量啦咁样。节目时间去到尾声咧，有啲嘢想帮啲朋友代读嘅，包括有 Soso 咧想祝朋友 Jessica 生日快乐吓 ，Soso 祝朋友 Jessica 生日快乐。 另外仲有欧太啊吓，咁啊想咧预祝啊老公彪哥，好犀利个， 好正啊， 好有气势， 好有气场， 系啊， 三号生日快乐，祝福佢天天开心，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嘅。 不如你都叫彪。超强啦，好唔好？ 唔好， 彭辉啦，叫翻 叫彭辉啊， 彭辉强 啦，好 唔 好？呢一期嗱， 咁同埋咧，我哋啊亲善大使阿 Sam 啦，今日都有特别嘅点唱。 冇错，我又要插播呢一个嘅点唱嘅，就系、是、我哋嘅啊欣欣喺嚟紧嘅星期日咧，佢喺边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啊，我哋爱你啊！我哋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咧，将佢咧代表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会送俾嘅就系 Autumn 嘅。多谢佢嘅照顾，多谢佢嘅帮手，多谢佢嘅付出。 更加进一步嘅爱咧，就系、是、你老婆俾翻你啦。 人人 啲亲密嗰啲由佢交俾你。 人人我爱你。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 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发疯，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每天我哋多谢张扬嘅呢首歌曲，结束今个礼拜风骚浮人，再一次多谢大家。 I love you。 好， 每天我哋多谢。 拜拜。 下个礼拜一再见。 冇错。 星期六日大家小心啲，天气好热，饮多啲水。 Have a happy weekend。 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Oh, oh, 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